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戴明，这是我们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所谓知己知彼。今天我们先来聊聊 iOS 开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以及如何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进而形成一套成熟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学习资料真的是非常完备。比如 GitHub 上各领域的 Awesome 系列，就是专门用来搜集各类资料的。其中 iOS 的 Awesome 里面就涉及了 iOS 开发的各个方面。但知识掌握的牢固、精细程度是根据学习资料收集的多少来衡量的吗？当然不是了。相比于以前的资料匮乏，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大多数人手里资料一大堆，但真正消化吸收的却是少之又少。用到相关知识时，总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无奈啊。那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根本无法完全掌握这些被轻松收集来的资料。再看看我们身边那些厉害的角色，他们并不是样样精通，而是有擅长的领域。从我接触的这些大神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呢，都是先深挖某一领域，经过大量的学习和实践后，理解了编程的本质，从而可以灵活调配和运用自己已经积累的知识。在这之后，他们再探索其他领域时，就做到了既快又深，成了我们眼中的大神。所以学习 iOS 开发这件事儿，不要一开始就求多，而是要求精求深，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计算机的细分领域虽然多，但学到底层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很多 iOS 开发者刚学会通过网络请求个数据，摆摆界面弄出 App 后，看到人工智能火了就去学一下，区块链火了又去学一下，前端火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但结果呢，每一门技术都学不深不说，学起来还都非常费劲。因此呢，我的建议是不要被新技术牵着鼻子走，而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功，这样才能得心应手的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专栏上，我希望这个专栏能够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你分享核心且重要的 iOS 开发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你平时的开发工作，能够提高你开发 App 的质量和效率，还能够引导你将各类知识贯穿起来，进而形成一套自己的核心且有深度的知识体系。形成了这套知识体系后，当你再学习新知识时，那就会更加快速和容易达到所谓的融会贯通。举个例子来说， iOS 动态化和静态化分析技术里有大量与编译相关的知识。编译作为计算机学科的基础知识，除了 iOS 开发，在跨端技术 Vix、 React Native 甚至前端领域都被广泛的使用。但是这些知识的学习也要有所取舍，毕竟精力有限，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来激励自己。那么我们应该先学习哪些知识，才能快速提高日后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呢？接下来我就和你分享一下我脑海中的 iOS 知识体系，帮你梳理出重点掌握的核心知识脉络。 iOS 的知识体系包括了基础、原理、应用开发、原生与前端四大模块。我认为好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能起到指导 iOS 应用的开发和发现并解决开发问题的作用。所以这四大模块的设置初衷是，基础模块的作用就是让你具有基本的发现并解决开发问题的能力，应用开发模块就是用来指导应用开发的。好的知识体系还要能够应对未来变革，也就是需要打好底子，掌握原理，理清规律，看清方向。所以原理模块的作用就是帮你掌握原理和理清规律，而原生与前端模块会助你看清方向。接下来我就为你一一细说这四个模块。首先是基础模块，我把 iOS 开发者需要掌握的整个基础知识按照 App 的开发流程进行了划分，这里有一张导图展示了涉及的基础知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们在开发阶段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启动流程、页面布局和架构设计。启动的快慢可谓 App 的门面，同时关乎日常的使用体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只有了解了 App 的启动流程，才能合理安排启动阶段对功能初始化的节奏，将启动速度优化到极致。在专栏的基础篇，我会和你一起剖析 App 启动时都做了哪些事，让你可以掌控 App 的启动。界面是开发 App 的必经之路，是一定绕不开的。如何提高界面开发的质量和效率，一直是各大团队研究的重要课题。那么我在专栏中和你介绍分析的目前界面开发的趋势，就可以帮你夯实界面这块内容的基础。架构怎么设计才是合理的，也是这个阶段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毕竟每个团队的情况不一样，什么样的架构能够适应团队的长期发展，就是我在这个专栏里要和你好好说道说道的。 在调试测试阶段，我们需要掌握的主要就是提速调试和静态分析的内容。 iOS 开发的代码都是需要编译的，那么程序体量大了之后，编译调试过程必然会变长。而有啥法子能够将这个过程的速度提高到极限，就是我要在这个专栏里面和你分享的了。对 APP 质量的检查分为人工检查和自动检查，而质量检查的自动化肯定是趋势，所以自动化静态分析代码也是这个专栏会讲的。在发布阶段，我们需要做些和业务需求开发无关、涉及基础建设的事情。这部分工作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侵入买点和包大小优化。 iOS 安装包过大会导致 4G 环境下无法下载的情况，所以对包大小的控制已经成为各大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希望我在包大小瘦身上的经验能够帮到你。发布前需要加上各种买点，这样才能让你充分的掌握 APP 运行状态是否健康。同时，买点也是分析上线后遇到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买点的代码写得到处都是，修改和维护时就会举步艰难。所以我在这个专栏里也会和你分享一些好的将买点和业务代码解耦的无侵入买点方案。在上线阶段，开发质量的高低会影响上线后问题的数量和严重程度，比如有崩溃和卡顿这样导致 APP 不可用的问题，也有性能和电量这样影响用户体验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那怎么才能监控到这些问题呢？怎样才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发现问题，同时能够收集到更多有助于分析问题的有效信息呢？在这个专栏中，我会从崩溃、卡顿、内存、日志、性能、线程、电量等方面和你一一细说。第二大部分是应用开发。应用开发部分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些经典库，因为这些经典库往往出自技术大拿之手，代码结构和设计思想都非常优秀，同时经过了大规模的实践，不断完善和打磨，具有很高的质量保障。比如动画库 POP、 响应式框架 RAC、 RX Swift、 JSON 处理库、 JSON Model、 Mantle 等。这里有一张导图展示了我们需要掌握的应用开发相关知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在专栏里，我会和你好好介绍一下布局框架新贵 Cartography 和副文本霸王 YYText、 TTCoreText， 分享我的使用经验，让你也能够快速上手并应用到你的 APP 中。应用开发中和视觉表现相关的 GUI 框架、动画、布局框架、副文本等部分知识掌握好了，直接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你 APP 的优秀表现。响应式框架、 TDD、 BDD、 编码规范等知识能够让你的开发更规范化和更有效率。我会从实践应用和实现原理的方面带你全方位的去了解如何更好的进行应用开发。有道是选择大于努力，可能你使用一个不恰当的库所做的大量努力也不及别人用对了一个好的库轻轻松松高质量完成的任务。第三大部分是底层原理。说到 iOS 开发原理，主要就是系统内核 XNU、 AOP、 内存管理和编译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很强的通用性，那其他任何语言、系统和领域都会涉及到。这里有一张导图展示了我们需要掌握的底层原理的相关知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在接下来的专栏里，我会为你剖析这些知识，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原理。掌握这些通用知识可以提升你的内功，助你打通任督二脉，深挖知识可以帮你理清楚开发知识的规律，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掌握通用知识也能够让你对未来技术见招拆招，所以你花在这部分知识上的时间那绝对是超值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原生与前端。随着 Flutter 和 React Native 越来越完善，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原生还是前端，谁是移动应用的未来，谁都没法说得清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法选择时就都选择。在原生与前端这个部分，我会着重和你分析隐藏在这些时髦技术背后的解释器和渲染技术。也正是这些技术的演进造就了目前跨端方案的繁荣。这里有一张导图展示了原生与前端的相关知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值得一说的是，从 H5 到 Flutter， 渲染底层图形库都使用的是 Skia，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渲染底层技术就基本没有变过。而且像 Flutter 的演进也只是去掉了 H5 对低版本标准的支持，但仅仅是去掉这些兼容代码就是性能提升了数倍。所以说对于新的技术如何去看很重要，先不要急着深入到开发细节中了，那样你会迷失在技术的海洋中。你需要先建立好自己的知识体系，打好基础，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功，然后找好指明灯，这样才能追着目标航行。 最后，我把整个专栏中涉及到的基础原理、应用开发和原生与前端的知识梳理到一起，就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 iOS 知识体系。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张图片。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跟你说了 iOS 开发中哪些知识是需要着重学习的，以及怎样将这些知识体系化。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我的建议是求精求深，基础打牢，以不变应万变。在工作上则要注重开发效率，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造轮子，理解原理和细节，同时开阔眼界，紧跟技术前沿。说到底，不要急着看到啥就去学啥，有目的有体系的去学习，效果才会更好。即使工作再忙，你也要找时间成体系的提升自己的内功，完善自己，然后反哺到工作上，让工作效率和质量达到质的提升，进而从容应对技术的更新迭代。按照知识体系高效学习是很棒的，会让你成长得很快。不过有时找个咖啡小店，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翻，或者随便挑几篇平时收集的文章读读，再拿出小本子记记笔记，也不失为一种很佛系的学习方式。毕竟生活中总是需要点惊喜，不是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